我是潘普千，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《唐诗三百首》卷一第36《塞上曲》，作者王昌龄。蝉鸣空桑林，八月萧关道，出塞复入塞，处处黄芦草。从来幽并客，皆向沙场老。莫学游侠儿，惊夸只刘浩，又作共尘沙。读完 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